大海是寂静的，可我的心却不平静。 昨天的誓言依然回荡在心间，今天的你却不在我身边，是我对你不够好，还是我不懂浪漫，他才会走进你的心田。今天的你我好比风筝断了线，我知道很难再回到从前，是我不懂人间的爱，还是情深缘太浅，我才会把你推向他身边。我的爱断了线，心痛折磨我一遍一遍，任凭我怎么呼唤，最终留下的只有思念。我的爱断了线，难道这就是所谓无缘？假如再回到从前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身边。再回到从前，是我不懂人间的爱，还是情深缘太浅，我才会把你推向他身边。我的爱断了线，心痛折磨我一遍一遍，任凭我怎么呼唤，最终留下的只有思念。我的爱断了线，难道这就是所谓无缘？假如再回到从前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身边。我的爱断了线，心痛折磨我一遍一遍，任凭我怎么呼唤，最终留下的只有思念。我的爱断了线，难道这就是所谓无缘？假如再回到从前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身边。 你走了，拴着风筝的线也断了，留下我一个人站在窗前，冲着那远方看着。